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收听 FM Lifestyle 悦生活节目，我是 Christine。 健康快车是中国唯一流动的专门从事慈善医疗活动的眼科火车医院。健康快车项目于1997年香港回归之年正式成立，首批运行费用来自香港民众的捐款。2002年11月，国务院批准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在北京成立。自此，健康快车作为公募基金会，可以发动社会和民众力量，配合政府的防盲工作与扶贫规划筹措资金，与香港同胞共同行动，救治更多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2011年、2017年，健康快车曾两次停靠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为近30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手术，让他们重见光明，拥抱希望。在今天的健康快车特别节目中，请跟随我和记者崔英杰一起到贺州去了解健康快车项目的开展，如何造福当地百姓。 列车运行前方到站是贺州站。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next station is 贺州 station。 在贺州火车站和贺州市人民医院眼科的医生们会合后，我们一同驱车走高速前往中山县青塘镇。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青塘镇中学。坐落在山脚下的这所中学，院中桂花绽放，鸟鸣阵阵，教学楼里八年级的一间教室中，孩子们正在上语文课。 登高薄暮望，习以玉合一，一起读啊。树树皆秋色，山上垂落晖，牧人 君。在这里，坐这个台上吗？哎，进来。过来坐吧。 下课后，15岁的小黄被老师领到了学校的医务室，贺州市人民医院眼科的医生要为他做白内障手术的术后复查。 这是 立体灯，立体灯显微镜手持的，这是检查眼前段的一些机子。这样子可以，这样比较亮。看前面的，这是右眼哦，右眼这是好的吗？不动不动，看前面不动，往右边看一点点，右边打开眼睛往右看，帮你检查清楚一点，蛮好的，术后效果蛮好。你这边视力是好的哦。这边有视力表检查吗？好像 在这里 边。我看一下。弟弟，把你的右眼盖住吧。盖住右眼哦。 下。 这个。 上。 这个。 看不清楚。 有点蒙哦，这个。 看不清楚。 这还有点蒙是吧？ 啊。 现在眼睛没有什么问题的，挺好的。啊，手术也挺好的。那我就。 两边眼睛现在多少？ 右边的话视力是 5.1 这样子，左边的话是 4.7， 相差三行左右。行，地理情况蛮好的，放心啊。 这个极为腼腆的男孩读七年级时，眼睛受到白内障问题的困扰，看不清黑板书本，直接影响了他对学习的兴趣，更导致了成绩的大幅下降。 就有时候看书那看有点模糊模糊的，看不见呢。 对学习成绩有影响吗？ 到后面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 哪科成绩有明显的下降吗？ 科的要。 大概是多少？ 有十几分吧。 这是哪科？ 语文和数学。 你平时最喜欢哪科？ 数学。 小黄家中六口人，经济窘迫，无力支付孩子的手术费。幸运的是，2017年健康快车第二次来到贺州时，符合条件的小黄通过免费手术恢复了视力。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害怕吗？ 有点怕疼，他就说不痛了。 后来做的时候呢？ 像蚂蚁咬一样的。 做了多长时间？大概 十几分钟吧。 拿下来之后是什么感觉？把纱布打开以后 视力好点，用手蒙住眼睛，然后要看远点的地方， 看得更清楚了。 嗯。 哦，后来回到学校之后呢，再看黑板什么的， 比以前清楚蛮多了。 八年级新学期开始，小黄和班主任老师主动要求从第二排坐到第四排。如今他正努力追赶落下的功课，期待在这个学期末能够考出好成绩。 现在追回来了吗？ 没有， 还在慢慢追是吧？ 嗯。 自己有信心追回来吗？ 有。 这个学期考试的时候有希望吗？ 应该。 到学校给小黄做复查的刘生统医生，正是2017年健康快车第二次停靠贺州时上车工作的两名基地医院医生中的一位。 您能给我们讲讲当时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吗？ 手术医生组的话只负责做手术，包括把病人从车厢外接到车厢内，送上手术台，常规的消毒铺巾等等，然后就是做手术。做完所有的病人今天的量，比如说30台，你所有的两个主医生做完的所有的病人，还要整理卫生，把手术室那些手术器械啊等等都要消毒，包括那间墙壁之类的消毒好，要抹干净以后消毒，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车上人员的一个工作。 刘医生回忆说，在车上工作的强度虽然大，但每天的心情都很兴奋，因为每一天都是通过学习收获进步的机会。 轮转速度太快了，十来分钟一个，因为它不像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是21楼，你送到手术室7楼，它有个缓冲的时间，你还可以稍微做完了，你可以在旁边稍微的休息一下缓一下，然后在车上都没有的缓的，一做完门口一放，然后就接进来，马上就是很快的，频率非常高。平时我们像你在医院的话做10台的话，你可能要做到早上8点多，你可能要做到下午1、2点，像在上面的话可能就是2、3个小时，估计就差不多了。 那个强度非常大，因为眼科手术它要求人的精神是要高度集中的。 工作状态一般都是应该带着亢奋的心情吧，因为每天都在做，重复做一件事情，然后带着比较兴奋的心情在做，而且可以使自己在手术方面应该会提高很多。上级医生都是一间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一间教授，他们来做手术的，对我们相当于是上级帮助下级这样子，提高基层医院的一间眼科的个卫生医疗技术水平。这样来我们这里的话是中山医的那间教授，他们也经常要去西藏啊拉萨那边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经验都非常丰富的，他们都一直做，那我们也是跟着学习，慢慢学的话就是嗷嗷嗷他就习惯了，也没会感觉到非常或者是疲劳或者是不耐烦那样子吧。 反正您投入进去可能就忘了那些事儿、 对，就没有想的太多，因为你一做他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你都不会想到其他的。一上车一开始做手术一般都是做到差不多吃饭，有时候刚好合适的话做到1、2点全部做完我们再下车吃饭。每天呢送的病人量基本上都不一样，今天来的少一点，明天呢有可能就多一点，我们每天的工作量基本上都不一样的，40-50个也做过，20来个也做过，都是一样。 2013年进入贺州市人民医院眼科工作的刘生统医生，经过了在健康快车上3个月高强度的工作，医术得到精进，他算正式出师了。 以前在这边的话自己动手的几率比较少一些，都是跟上级医生也是当助手，这样看的比较多做的比较少，然后在车上的话由于代教老师他有时候他也可以放手让你做，比较一个难得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上车他毕竟要有一定的技术基础才能上啊，你不可能刚毕业的那种上去他也做不来，像你递个什么东西你也递不到啊，都是有一定基础才上，所以说也不会说上了车就会怎么样紧张的，应该没有。我在车上结束应该刚好算可以出师，还比较敢自己，比如说给一个病人白内障病人，你才敢自己来做，都相当于能完全学习到这个白内障手术操作的一些流程，手术的一个操作技巧。 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难的或者复杂的案例？ 有，特别是一间个合并有一间慢性葡萄膜炎瞳孔粘连的，或者是一些外伤的， 外伤的话，他弄白内障手术是比较难做的，因为外伤以后你那种眼睛的局部结构有些它是被改变了的，就说是不能按照正常的思维去做这个手术。在车上的话只有上级的教授在看到，一般来说你做到有危险的动作他会及时制止我。 有没有给您印象比较深，或者说您之前觉得哎有一个东西终于这次得到解答的这种例子呢？ 有，是有一个就是虹膜撕裂开的，虹膜撕裂然后进行虹膜的一个修复，这个是那个刘斌教授做的，做的非常漂亮，但我真是应该是说什么都佩服，很佩服，非常佩服。瞳孔基本上恢复差不多原来的内圆形的一个情况，就说原来他外伤引起瞳孔半边塌下来这种，他有两个瞳孔，这样子两个瞳孔后面做开以后只有一个，恢复成一个，那种是非常漂亮的。 虽然2017年才真正接触这一项目，早在2011年健康快车第一次来到贺州时，还在读书的刘生统就已经对他有所耳闻，但他当时不了解的是，健康快车项目之所以能够来到贺州并造福当地百姓，是贺州市人民医院院长汤伟光多方协调积极争取的结果。 贺州内本身是个新设施，也是一个我们经常说的欠发达后发展地区，那么医疗的块的这个卫生项目呢，也是从技术从这个服务的能力相对也比较落后。那么我是经常下乡去做义诊，那么特别到了一些贫困的地区，看到很多的老年人都因为白内障眼睛看不见了，而且子女都外出广东打工，然后家庭非常困难，那么要解决这种现状的话呢，就需要借助一些项目或者平台。那么我听说有这么个健康快车的项目，刚好我们贺州又那个时期又有铁路已经开通了，有这么一个平台，有这个项目，我们就考虑一定要去大力的争取，来解决一下这些老百姓的这些困难的问题，特别是重见光临这种老年人迫切需要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就当时就全力去带领班子的成员还有团队的人员去努力的争取吧，是这个出发点。 愿望美好，过程则充满波折。健康快车两次来到贺州，为列车寻找合适的停靠点，都让汤院长颇费心血。 这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火车停靠的地点的问题了。那么像11年当时也是为了这个火车停靠的地点，那么当时在市区里面都有一个这个货物运送的这么一个物流的一个岔道，当时呢但是铁路方面也不能够马上的答复给我们，因为他考虑他的运营的问题，什么时候运营那里就需要用了。那么我们当时就通过了多方的努力吧，跟市里面的领导汇报，市政府出面，加上我们亲自又跑梧州跑南宁，到南宁铁路局去跟他们说明这个地区老百姓这些困难，需要他们支持这么一个火车停靠，一个停靠了可以解决一大部分这种贫困地区这些老人重见光明这些白内障病人的需求，这样是一个造福百姓造福一个区域的这个群众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举措，希望他们理解。那么我跑南宁跑了好几趟，当时是贺州这边的铁路又是梧州管的，又到梧州铁路管理部门又去跑了，终于打动他们，最后面给我们支持争取了这么一个项目。你要争取那个项目有的停靠了，还有很多水呀、电啊、环境的问题，又跑了很多的部门，在市里面的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完成了这件事情。 而2017年这一挑战更加复杂，由于2011年曾经使用过的停靠点不再具备相应条件，汤院长和团队不得不另寻出路。 因为11年停靠的地方他们的货物运输已经启动了，所以那里他坚决不给我们，后面我们又跑了好多个可能就是不在市区的远一点地方，最后在望高这么一个货运厂找到了一个岔道，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很多的协调，那么最终呢是把这个项目敲定在那里，那么我们医院为此也是 付出了更多的这个代价跟努力。一个停靠地方离市区比较远，我们要接送病人，又要保证路途的安全万无一失，还要送餐到这个火车上，保证这些病人的免费的吃，然后还有这个区域的水跟电的供应，又要拉新的管道、新的电源，这些等等吧，反正最终是完成了，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吧。 健康快车两次来到贺州，让2700多名特别是经济困难的群众通过免费白内障手术恢复视力，重见光明，实现了汤伟光院长最初的愿望。更让他欣慰和高兴的是，这七八年来，贺州市人民医院眼科的整体水平也有了跨越式的提升。 因为当时为什么也是要考虑争取健康快车，除了给区域老百姓，同时我们对我们眼科的团队这个技术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还有这个白内障手术的技术的能力的帮助，也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从11年这个健康快车来了以后，团队就建立起来，那么强大的一个眼科的团队的能力大大的提升。特别健康快车项目还给我们资助了白内障的治疗的系列的设备，那么使我们这个眼科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现在我们的眼科的技术在贵东南地区都是非常出色，非常技术能力非常强的。那么我们不单单现在白内障的手术了，那么眼底的手术、后段的手术一系列，从此以后团队人才大大的增加，然后技术非常快速的提高，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就是从技术上，像你这个超声乳化那个白内障超乳，原来我们都不能做的，那他完成了健康快车以后，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超乳的这个白内障手术了，而且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漂亮现在。然后我们的眼底这么一个疾病的治疗，那么现在像黄斑的眼底疾病的治疗，我们也在这个项目的支持下，我们往这个技术方面去拓展。还有我们前段眼睛前段后段这些手术，现在我们也做得很不错了。所以对眼科的比较高尖端的这些技术，我们大部分都掌握了，那么这个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提升。特别这个健康快车要多次让我们的主任去参加学习培训交流，起到很好的效果。那个确实这个也非常感谢健康快车的项目对我们这个先发达后发展地区眼科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这个手术间基本上是固定的，因为每个科的仪器设备都有特殊性。这个是健康快车送的仪器，原理就是通过这个机器，把里面的东西超声乳化了之后再把它吸出来，用负压吸出来。 超声眼科乳化治疗仪及附件。 那个是显微镜。 您平时做手术都是？ 我们采访的当天下午，眼科手术室没有安排手术，换了手术服，戴上帽子口罩，跟随眼科主任曾慧红身临其境，对眼科手术的环境和流程有了更加形象的认识。曾主任是2011年的上车医生之一，如今更是当仁不让的技术骨干。 健康快车没有到来之前，我们还是一个小切口，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手术方式。这个手术方式的话呢，做的切口比较大，对病人术后的一个散光啊也比较大，恢复这个视力的效果就没那么好。自从他们来了之后，就是把我们教会了超乳技术，对，现在掌握得非常的成熟。我们眼科在超乳这一方面在室内是现在是一个领先的一水平，所以呢我们的技术方面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且2011年他们来了之后还捐赠了一个爱尔康的机子、超乳机还有显微镜这些比较先进的设备给我们，让我们就是有这个条件很快就给这个病人做了这一种治疗，让我们这个技术向这个国际化标准迈向了很大的一个台阶。 不论是曾主任还是刘医生，都和曾经在车上并肩工作过的专家们保持着联系，业务探讨更从车上延伸到了平时，教学相长依然常态化。 车上它有个录像，比如说你做手术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出现一些并发症，或者是一些疑难的病例的话，我们都会向这些教授们请教。往后遇到类似的情况，除了这次在车上展现的这种处理方法，还有没有其他的处理的办法，跟他们学到很多东西。因为现在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件，像我遇到一件特殊的情况，我也会向他发那个病例资料过去，跟他学，问他，向他讨论学习一下，都有什么更好的。因为他中山眼科中心来说，是我们国家应该来说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有什么疑难病例我们都会向他请教，他也很耐心。在车上毕竟共同生活差不多3个月，建立了非常好的这种应该说是师徒的一个关系，3个月我们也是从他身上学了很多的东西。 汤伟光院长虽然平时业务和管理工作忙碌，但他经常抽时间参与下乡义诊，让更多地处偏远、经济困难的群众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2016年，为配合上级精准扶贫的要求，贺州市人民医院出台了针对贫困村因病返贫的家庭，推行到院治疗后除新农合支付外，自付部分给予全免的政策举措，不让扶贫村出现一户因病返贫的家庭，最大限度减轻群众负担，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而这些举措无疑都和健康快车的初衷不谋而合。 在我们现在国家还没有提到健康扶贫之前，在2011年其实都起到了很好的健康扶贫作用。我刚刚提到到贫困山区这些老年人呢，因为家庭困难就没办法出来走手术，那么因为健康快车的项目的到来，这些人可以不花一分钱，解决了眼睛看不到的这么一个问题，就重见光明。那么他生活能够自理了，就解决了家庭力所能及的工作，有很多人重返这个工作岗位，那么他能够劳动了，能够自食其力了，那家庭负担就大大减轻了，那这个肯定是对健康扶贫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了，也起到很好的帮助效应了。 汤院长说，医疗技术的发展需要让更多的群众受益才有价值。如今贺州市人民医院眼科和健康快车项目的合作已经从白内障手术延伸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筛查和防治，健康快车所秉承和传递的大爱正在不断延伸。 是的，我们也积极争取了这个糖网筛查，我们也配合完成了很多糖网筛查的工作。我觉得这些啊，都是从更深层次来讲，更加有益于服务于社会群体，这些贫困这个群体的疾病的救助，我觉得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也非常称赞有加的。 2016年，贺州市人民医院与昭平、中山、富川三县人民医院签署医联体合作协议。2017年，再与8家医联体合作医院签订合作协议书，积极构建紧密型医联体。通过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诊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有效推动医疗资源下沉，让老百姓享受到最大的实惠。汤伟光院长接受我们采访时，正在国家级贫困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指导健康帮扶工作。而从今年9月份开始到年底，刘生统医生每个星期都会到中山县，按照医联体的安排，对口支援县医院的眼科工作。这个年轻医生期待着能和健康快车再度结缘。 眼睛是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器官，你能通过自己的技术给他一个光明的未来，肯定是个很大的一个功德事件，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公益事业做得越多，对我们国家一些贫困的一些老百姓的益处就越大。我就希望那个车越开越多吧，越开越多节吧。现在好像是有4趟啊，也有可能有5、6、7、8、9、10趟吧，以后是越多越好。 作为贺州市人民医院的带头人，对于未来和健康快车项目合作的前景，汤伟光院长想得更多也更长远。 我认为这个项目以后如果还有要我们配合的，我们会大力做好，因为我们还会不断的去努力争取，几年以后再争取快车过来，再为这些老百姓再提供第3次的这么一个服务，我觉得都会起到很好的帮助的作用，我们也会努力去争取。 能够到更多的这个贫困落后的地区去，因为这些地区呢可能会更需要这种项目的落地，能够解决这些贫困落后地区的老百姓的更多的实际的问题。在这个现今的精准扶贫、健康扶贫大的政策环境下，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和促进作用。那么我想希望还能够从糖网筛查能够延伸到糖尿病的更多的一些眼睛疾病的这些治疗方面去，我觉得会起到更多的更广的这个治疗效果。在这方面的话呢，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作为。 感谢汤伟光院长，也希望健康快车项目和贺州市人民医院的合作能不断结出硕果，继续造福当地群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FM Lifestyle 悦生活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三十分，及时的海外动态，最新的华语广播，环球三十分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